我们就看继续今天我们继续看罗马书，我们现在看到第十章，请有圣经的我们都打开好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旁边的人共用一下哈。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。好，那这样的哈，我们这样的把一口气，我们把罗马书第十章读，不是很长哈，我们这样的话每人读一节，这样的读完好吗？先从小毛开始了。 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 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 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 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 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 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 经常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 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！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，有谁信呢？”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。 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也已传到地。 我在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要叫他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要向他们显现。 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。 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看是罗马书第十章，好吗？罗马书第十章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个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把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为我们摆设筵席。主啊，今天晚上，主啊，我们请求你宝贵的圣灵坐在聚会的宝座之上。主啊，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分赐给我们所有的人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在这恩典中得见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我也求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心来讲话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吃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灵食。主啊，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进入这真理。因为若是不借着这真理的圣灵，我们也进入不了这真理。主啊，我真的是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越过我们说的人的有限，还有学的人的有限，听的人的有限，主啊，就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真实的进入你的话语之中。哈利路亚，认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相信你今天晚上，主啊，会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，认为你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感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在敬拜中与我们同在，也谢谢你在查经的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也谢谢你讲在服事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 感谢主。我们这第十章哈，第十章我们先那个一点点往下看哈。我想呢先看到就是说前一到四节哈，然后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哈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哈。然后呢他说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这一小段的时候我们知道哈，罗马书查到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，他是要解决一个问题，那么就是有一个民族叫犹太人，他呢在圣经里也叫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谁？按肉身讲，他们是谁的后代？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再往后面数一下，按肉身他是谁的后代呢？大卫，他们不全是大卫的后代。他们应该是全是谁的后代呢？他们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呢？ 雅各。 对，说的对，认为雅各改了名，原来叫雅各，后来的时候遇见神了，在亚伯渡口以后，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叫什么？以色列。所以从那以后，从雅各出的都叫什么？肉身都叫以色列人。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哈，上下文的时候，在第九章的时候，他给以色列人下了一个定义，一个定义呢是按肉身讲的定义，还有一个定义是神眼中的定义，对不对？神心目中的定义。那么人眼中的定义，以色列人是指谁呢？照我们人的话说，以色列人是指谁呢？对，就是雅各的后裔哈，就是以色列的后裔，也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，就是生的，就是从雅各出的哈。他后来改名叫以色列，是这个叫做，凡是从他肉身生的这个民族，其实是一个民族了哈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，什么叫以色列人呢？哦，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，顺着亚伯拉罕的脚踪之行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？ 真以色列人。 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哈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你发现呢，在第十章的时候呢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哪个意思？ 雅各的肉身。 对，是指他的肉身的后裔哈。我们都知道，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呢，不用再求了，他们已经都什么，都得救了哈。所以呢，他是讲的说这个民族，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，认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他说他们中间的这个民族整个来讲的时候，不是人人都得救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？一个原因呢就是说，他们向神真有热心，但是呢不按照真知识。那我就想问问大家说，这地方讲说真知识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真知识？哦，信哈。他们就在哪个地方走错了路呢？他们就是后面有个解释啊，你们说的太对了，真知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路。那他们的知识是什么？认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。神的意是谁呢？耶稣。然后呢，想要立自己的义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犹太人的义哈，是他们我做得好，我懂律法，我知道这个是靠肉身哈，靠自己哈。然后呢他说就不服神的义了。所以人有没有可能一边又完全靠神，一边又完全靠自己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哈。所以呢这两条路的时候，他必须要选的，因信称义，这个就叫本乎恩因着信。如果要是那个因行律法靠自己成就的话，这个就叫立功之法，他俩是不能够兼备的。所以呢他说他们走岔了道。然后呢第四节说，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哈。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又是 那句话那个英文说的非常非常的有点就是 shocking 啊，他说 Jesus Christ is the end of law for righteousness， Christ is the end of law， 他只说是总结哈。 嗯哼，呀， 就是说实际上是就结束。 Amen。 Amen。 是这样的，因为律法只有一个用处。律法就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儿。如果你要遇到耶稣基督了，你还用，比如说我要上天，我已经踩着梯子上到天上了，我还用不用着再踩这个梯子了？那踩梯子就又下来了。真的就是这么回事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把梯子什么撤掉了，我已经在那地方了，我要停在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经历常常就出现了什么，我们因着律法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但是呢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呢，我们又顺着梯子下来了，干嘛呢？又回到律法底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英文的很好，他说的更清楚，总结呢好像是其实也有这个意思，还不如这个明确。他就说遇见耶稣基督了以后，因信称义了，律法的功用已经什么结束了。但是我们大家呢，今天如果你信了主，天天还在什么活在守律法的境界里头的时候，你还顺着梯子往上下下在爬，实际上你还没有站在这恩典之中。但是呢话又说过了，你们这样一说的时候，大家就有人担心了哈。然后 bless you， 然后呢那个就担心了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说哇，这不信了主这一下子不就无法无天了吗？哈，律法都管不着你了，你都不管律法了，那你管啥呢？那你每一天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了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是爱管。 呀、yeah, 是这个意思又不是这个意思。认为你要真信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发生了。认为什么呢？认为什么事发生了呢？就是什么呢？耶稣的灵进到你心里去了。这个灵可是比律法要有力量的多了。律法是一个教条一个教条，就是说达不到标准就是死哈。但是呢这个灵进到里边来了以后，它是一个活神，而且他就是光。你过去的时候守律法的时候呢，你还是用眼睛看，看不见的时候心里还是迷糊。但是呢这个灵一进来的时候呢，神就是光啊。特别我自己哈，最近总在想这件事，上帝让我想，认为我信了主有一个想法，我总想看看神长什么样，或者感觉里头还热不热乎啊，认为那感觉是很好的哈。但是这些都对，但是呢又不完全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呢你看不见光，光是要让你看见东西，但是呢光本身不是让你看见的。你发现当我们一看见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盯着太阳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但是呢我要是现在只是盯着这个光看的时候，我就看不见你们了。所以我必须呢借着这个光，我看见了你们，我就知道我是有什么，有自然光。那你知道吗，在圣灵里头的时候，神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你第一眼的时候不是看见了神，你看见了谁呢？呀，太有经验了哈。原来的时候呢，原来你会发现呢，大家一看什么呢，我们一看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认为我们都有自然光，所以我能看到什么必有的优点缺点，尤其是缺点啊。住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哈，尤其是你太太了，结婚多少年了？ 十几年了， 那你糟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你太太对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吧？清楚吗？清楚啊，清楚吗？不清楚，还没看清楚，还有不少没看清楚的。不过看清楚的也能写一本书了吧？ 差不多了 哈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呢？但是呢，我们大家连那个小孩哈，几岁的小孩，我们大家有孩子的都知道哈。那小孩的时候能表达自己的时候，就对你的缺点就开始就比较就知道。你发现父母闹点矛盾的时候，大家都拉拢孩子，这个说你说我怎么样哈，然后那也说你帮我说两句话哈。我不知道你们干没干过这种事儿，反正我是干过，希望听点得安慰的事儿哈。但是孩子呢其实心里都清楚，你错到哪里了，爸爸错在哪里，妈妈错在哪，他都知道。 但是你别看他知道，但他自己犯糊涂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一个最重要的表示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了自然光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了上帝这个光。于是呢，我们只看见一件事，我们能看见别人。我们对别人的错误还有缺点真的是非常的敏感，而且呢，我也只能说有，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，但是有的时候是准确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对自己不了解。你发现我们怒气冲天想杀人的时候，从来没觉得说杀人生气这些都是罪，反而觉得就是让惹我发火的那个人是罪。你说是瞎眼的，认为他只有一种光，能看见别个，看不见自己。但是你发现你信了主以后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真信主，你就能看见自己。你就发现呢，不用别人律法来定你的罪，说哦，斯蒂夫你又咋咋样了，别人指着你鼻子说没有用，认为你没看见，你还是生气啊。然后呢，但是呢很有意思，真的信了主的时候啊，当我们你要留心你的良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底气没那么足的。你能看见别人有错误，但是同时你也知道自己犯了罪。你们承认吗？有这个经历吗？这个第一次信主最初的时候就叫什么光照。我跟你讲，光照太厉害了。那姐妹们都是，我再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姐妹们都爱干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照镜子一看，脸上有一块灰灰泥就是炉灰粘在脸上了，你们会怎么做？你们要说没事儿，然后我再上街逛去采购一盘再回来再说，有没有这样的啊？会不会有没有好像季红是这样是吧？没有哈，没这样的哈。立马，但是如果你要没看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昂首挺胸的去赴约会的。 怎么又照几把镜子？ 所以你们很聪明，知道要先照镜子，知道呢那个得要照完镜子才把握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说。我们其实呢，在信主以前自己是瞎眼的，看不见自己。其实好多，你发现哈，有的时候咱们跟别人处一段时间了，你发现他的缺点哈，谁都知道，就他自己不知道，有没有这时候？当然你知道，我们就是那个人，也是我们。你发现一个家庭里的时候哈，谁都知道他这有什么缺点，就他自己不知道，这就叫瞎眼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信了主，你要愿意照镜子哈，姐妹们、弟兄们，圣灵天天在里头照你，他是无微不至，他愿意过来。但关键呢，我们不勤照镜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呢还呢没空照镜子。其实呢，信了主最重要一点，不在律法底下，乃在恩典底下。恩典要比律法更有能力，认为恩典带着爱来光照我们。所以呢，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主啊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，使我的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这个还是在旧约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大家都不怕神。我就觉得信了主以后，你要是信了主以后有惧怕神的心，就说明你还在律法的残余底下。认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说明你的信心还不够，你还在那梯子呢，已经到耶稣那底下了，但是你还常常在梯子上上上下下的在逛悠。你要这样的时候，你要惧怕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光照，认为你不敢。其实那个光临到你的时候不伤害你，认为那个光是为了绕什么。而且呢，咱们照完镜子了以后的时候还得自己擦掉这个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欢然的接受它，祈求它，接受它的时候，是神，是圣灵亲自擦掉你的灰。恩主就是恩主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一天最愿意祷告的就是什么？有一段时间我就常常爱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，让我的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如果你常常没信了主，没受光照，你应该感到亏大了，认为你脸上一定有很多灰，被别人看着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还昂首挺胸走在众人的面前。认为什么？认为你不让圣灵来照我们。 所以呢，你要是天天欢喜快乐的祷告说，圣灵啊，常常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有一个事情常常祷告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一问大家说结束了说聚会都说有没有需要代祷的事儿，常常都尤其在美国哈，常常说还没什么代祷，最近都很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把信主降成了什么恩典，降成了最低一点了，就是说吃饱了喝足了一帆风顺，没大风波就算好了，这不够的。有信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说，这个恩主进到我里边，可以什么擦的我的心灵越擦越干净，可是你却不让他擦，因为你不邀请他来光照你，也惧怕他光照你。今天我还跟我女儿的时候又发生了一点事儿。今天的时候呢，他最近的吃饭非常的讲究，他一定要是称多重啊，弄什么啊，然后呢这个要按照成分吃，按照重量吃，这一吃呢那就把他妈妈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得要照单去采购，采购回来还得要用秤给称啊，称完了以后有些还做不到位的话，他自己不能做到位吗？他说自己也能做，但是他说妈妈你做的更好吃哈、啊，所以他妈妈就给他做，结果呢有时候他的吩咐呢还忘掉几样哈，还得现补，结果他妈妈今天也特累，正在给他做的时候，然后呢他后来就是说他妈妈就给他弄完了以后呢，他下来了以后提了两三个水瓶子，他常常喝水带到楼上，他很喜欢喝水啊，这个很健康哈、啊、然后好几个水瓶弄上去都喝了两个喝光了，还有一个还剩一半，然后他拿来了就放在那个 counter 的那个，我们家中间有厨房有一个 counter 放在特靠边的地方，然后呢那个以前我就跟他说过，我说你拿下来的东西哈、啊、你就要洗哈、啊、不要摆在那个地方哈、啊，但是他今天的时候放在那儿，结果他有一个瓶子里是半瓶水在那儿，那陈贝在那儿忙活呢，一下子就把那个给碰倒了，洒到地上去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女儿说了一下，我没生气，我很柔和的跟她说，我说那个啥，我说你这个瓶子应该洗哈。她立马就不高兴了，然后情绪就很。立马脸色就变了哈，眼泪差点都下来了。我也想说，我没说啥呀哈。然后呢，那个，然后陈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说他累了半天，我女儿还生起他气来了。然后陈贝心里也特委屈，说这活干的干了这么多，怎么还不开心了呢哈？后来我跟他解释说，他是生我的气。你发现我们很不愿意别人说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别人说我们？因为别人说的时候不带着爱。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跟他说的时候说你把这个瓶要放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没生气，但是可能我的态度上也不会像表扬他那么好听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他能感受到一种情绪上的东西啊，然后呢他就受伤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圣灵的光照哈、啊、是温柔又慈祥，你一定要天天求，这光是最宝贝的。人为啥说，你看经历过的人说什么，主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，这是诗篇中的话，说使我的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你们出门的时候左照一遍，像这个姐妹说怎么也得，不是，是谁说，刚才是谁说照几遍怎么也得照几遍呢，对不对？不能马马虎虎的。你为什么那么愿意照？认为你不愿意出去的时候丢丑，现在先处理掉了。可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不怕在外面丢丑，只要自己不知道就行，真的。所以为什么外邦人不停地论断我们呢？我们不需要靠律法，你每一天祷告起来的时候说，主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，使我的喜乐胜过丰盛五谷新酒的人。你天天要求这光的时候，你看你周围的人对你的眼光会怎么样？你变了的时候，人都喜欢看容美的，其实呢你要看到别人脸上有一块煤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也难受，很想上去帮他擦一擦。但是呢你要知道哈，人去替别人擦的时候就很大的麻烦，认为人没有爱心就给擦伤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圣灵不会的，所以我真的特喜欢那个他说，我告诉大家，你真信耶稣吗？口里承认吗？你要问你自己，你不要问别人。你真的相信耶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吗？真的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？如果你要回答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你都回答是 yes， 你就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了，你就在恩典底下了。 你说我满脸是灰，你满脸是灰，你也在恩典底下了，认为律法已经 end 了，在耶稣那个地方就已经总结了，结束了。耶稣是新的开始，只是你得多少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你要一辈子都要想要说带着煤灰过日子，脸上全是灰，可以，但是你损失老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天天的，所以你最重要的祷告是什么？圣灵进来了，是要洗净你良心一切的亏欠，就良心最不干净的地方，他一定要洗净。所以大家每一天的时候，不要对着律法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我这样也不行，这样不能吃，那个不能摸。”不，我要问问你的心，凡是心里头知道不对的，就要远离他。但是凡是心里知道对，一定要求神把它做出来。这样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圣经里给我们一个人生最高的境界叫什么呢？以耶和华为乐。然后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了以后，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事情，叫什么？心想事成。圣经里说这个就会临到你，认为圣经里说以耶和华为乐，凡你心中所愿的都给你成就。哇，你说这人生有多高的境界？像咱们现在一天说不犯罪就好了，那是盯着律法说，是要让你活得精彩。人生有多少遗憾呢？一到临走的时候说，哎呀，那不该做的事也都做了，哎呀，那该做的事还有好多没做到，是不是？人生最难过的是这样，你要发现有经历的人都这样。但是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了以后，那是因为罪的缘故。今天圣灵进到我们里边，是要让我们真正做我们生命的王。凡是我们心中良心中觉得对的，都要靠着神做出来。然后凡是只要良心觉得不对的，就是有能力不做出来。上帝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自由，所以这就叫信耶稣要得的。但是你每一天的时候真得依靠圣灵啊，第一是光照哈，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光照完了，他还帮助你，还帮助我们处理。所以呢，真的我喜欢这话，我发现罗马书越查越透，就是律法，你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了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但是我们常常的受魔鬼的攻击，常常呢还在那个律法底下，因为明明呢我们都已经进到了什么恩典底下了，可是我们还常常的在律法底下做奴仆，好吗？我不知道这块讲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好的，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。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大家一定要咬住这句话，这是因信称义的最基本的起点。如果这个起点你都丢掉了，你就像地基都不稳了，你盖房子肯定不稳的。所以就是这么回事。然后他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认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认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新约旧约讲的都是一件事，但是呢，摩西讲的话他是比较两种得救的方法。一种得救的方法，他就说，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大家不要忘了哈，如果你能把律法全都做全了的话，你可以得救的，这绝对是一条得救的道路。但是你必须把律法全都得做到了，有一条没做到，违背一条律法就是违背全部的律法，就是说违背了就是死刑。所以呢，他说这条路你要愿意走你可以。摩西说的没错，只是没人做到。连摩西自己做没做到？连摩西自己也没做到。所以呢，摩西得救是怎么得救的？因信称义。虽然律法借着他传的，但他得救也是靠什么？恩典。所以你就说神多么奇妙。圣经里要没有记那个摩西的过失的时候，大家还说摩西可能走这条路走通了，没有一个人走通了，认为人人都是罪人，不可能 把律法做全了，把神的律法做全了。所以你看他说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义，另外一条道路，另外一条得救的道路。他说这条道路呢很有意思，他用了比较，他说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，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其实他说你人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根本不要问说谁让基督从天上下来，也不要问谁把基督让他从死里复活，这都不是咱们的事儿。 嗯， 他说人根本做不上，他说你这事儿一点都帮不上忙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得救是单单的靠什么？恩典。对，耶稣。是谁把耶稣从天上领下来了？ 上帝 就是神自己，也是耶稣自己。耶稣本身就是什么？是领下。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？还是神。所以这都是谁做的呢？神做的。所以你这个就叫什么？恩典。我没做任何事儿，然后呢别人都做好了，这个就叫什么？恩典。所以他说这条，他说这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，就是我们传信主的道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走到哪里的时候，即使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脸洗得很干净了哈，假如你很殷勤，常常照镜子哈，让圣灵做工哈，在我们生命中你越来越美，但是你要去跟别人说的时候，不要谈自己说我多干净，要谈我是怎样被洗的，要谈谈从起点这道就是什么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世，神的道成了道，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被埋葬了，三天以后复活回到，大家不要忘。所以保罗说了，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是怎么样，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不知道别的。认为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产业越洗越干净，都是认为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所以呢，大家记住，是因信称义，也是因信成义。所以你都离不开这个恩典，离不开耶稣，是不是？你看他把这两个前面那个律法得救到处是我做出来的，看我把它都做完了，我应该得救。这个是说什么？我无能为力，只能靠什么？靠恩典。你发现这条路，咱们的心理上哈，你信主要真认识耶稣，认识到一定程度，真的你心里知道没什么可夸的，真的。那个你认识自己，要是光更够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在这些根深蒂固的罪上真的是无能为力，要不是神帮助我们，连看都看不见。今天那个柯尼说他在学那个就是那个叫那个什么叫那个 soul care 哈，你要不要把你分享那个 self center 和 self selfish 和 self center 分享一下？这光要是没有神的哈，没有神给你这样的光，今天我们说撒谎是罪，我们知道淫乱是罪，然后恨人是罪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都是什么肉体的那个很表面的罪，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你都看不见的。所以你要不要分享那两个概念？ 对对，我就是想讲一个叫 self-centeredness 啊，这我最近刚看的，是说就是行为上可能看着很好，比如说这个一个先生回家之后他很累哈，看见太太在忙着，他可能就是说他回家的时候呢，他从车里出来，他说哦，我现在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，我要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我要做一个好的爸爸。然后他就进屋之后呢，他可以去 hug 他的太太啊，可以问他你要帮忙啊。可是呢，在这里面呢，他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。然后像我说我对太太好一些，他以后对我也好一些啊。我对孩子好一些呢，孩子可能会听我的话。那就是说，他做这种事的目的呢，是说还是说他想让别人对他好，然后自己能有一个满足，而不是说他想我这么做是从心里说我为了荣耀上帝啊，或者我是就是从心里爱我的太太，或者从心里爱我的孩子。那如果只是说你要从自己出发呢，那还是活在肉体就是罪的一种。所以我就听完这个呢，就是好像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。还有他举的例子，比如说你要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圣经的东西来教育他，啊，对他非常好，就显得你很敬虔啊。可是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是目的是说是为了让孩子可以荣耀上帝呢，还是说 你说我把他教育好之后，他就比较听我的话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有一个好的，以后有一个好的生活啊，或者是有一当别人看见这孩子这么听话的时候，就会说哦，这父母啊，这个真会教育孩子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是说为了，还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还是为了那个上帝？所以这个呢，我觉得是说听完之后啊，对我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一个比较深的触动，就是对我来讲，对，就对那个罪哈、啊，对我们的这个罪性啊，对这个罪啊认识的就更深了一些。 嗯，像一个表面看都是挺好的事儿，但实际上来说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基督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我自己。所以这个就是叫他就是说 self-center。啊、哦，这个很隐蔽的。你像那个，我后来也发现啊，很有意思的。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要是为了耶稣而做的，我就是为了爱耶稣做的，我就永不跌倒。但是凡是我要有一点自己的为了自己的打算，我一定会跌倒。上帝就让你跌倒，为什么？他一定要让你显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会借着环境，借着比如说我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，然后呢我有一个期望从他身上再得到点好处，哪怕就是一点点，90%是为了耶稣，还有一个10%为自己哈，隐蔽参的。但是你发现，哎，神就让那个事儿发生，最后的时候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就让你得不着那10%，然后你就会立马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说哇，我都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这么样对我哈？然后立马就暴露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100%就是为了耶稣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永不跌倒，就那个人来反过头害你，你也不生气。为什么？认为你本身就不是为了讨那个人的喜欢，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好处，你为了什么？耶稣。你就发现耶稣永远知道，所以你就发现在你最艰难的时候，众人所有人都离弃你的时候，但耶稣不离弃你，耶稣说你是为了我， I will be with you。 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件事是真的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件。所以呢，你真的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在婚姻中为什么要爱太太？我就是认为爱耶稣的缘故，我要爱他，甚至我也不希望太太来回爱我，他对我好对我不好我都要爱他。为什么？认为耶稣对我好，我就是要荣耀耶稣。然后太太如果说爱先生，我就是为了什么？耶稣，为了荣耀你，我就是尊敬他，哪怕他再那个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这么做，认为什么？我为你做的。你试试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就没有什么能打倒你，就在婚姻中的。如果你养孩子是为了荣耀耶稣养，你就不会担心养不活他，你也不会担心什么他缺这个缺那。为什么？认为你为耶稣养的，你只是个管家，耶稣就得负全部责任。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。我自己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你不能不说，有些甚至在服侍中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有时候会有掺杂，但是呢感谢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，火眼金睛，他一定利用各样的环境呢，就让我认识到，哦，我原来这个地方还在是这样呢，那我就在悔改，你知道吗？脸上有点脏，咱就把它什么擦掉，然后就不脏了。我跟大家讲哈，真的是一定要不要消灭这光，这光就在哪里？良心就在心里。所以保罗常常说的一句话，如果我们信了主，不 follow 良心走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如果如果你信了主，丢弃了良心，就像船破了，行不了多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在因信成圣这块你走不了多远，没多大进展，就会沉默。当然没说你不得救，你继续信一定得救，但是只是这条因信称诚义的路，但是你就是什么满脸灰尘的走路，那多可怕的一件事。我们都知道今天我要是10天不洗脸，我都不敢来这个聚会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你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呢信了主以后啊，有的信主10年都没像样洗过脸，你说还照样在这地上走来走去的，多可怕的一件事。所以那才有这些不信主的人指着我们说，你看他多脏，你看看。我们不怕他说，但是呢我们要为了主的荣耀，真的。所以不信你做工作，如果你做工作就是为了荣耀神，你试试，你有，我告诉你，神就会给你那个信心，真的是没有打倒你的。因为我为耶稣做，让我休息我就回家休息去了，让我干我就得干下去， 你得负责，我只负责什么做，我就这么大能力，做到什么程度没有重担的，因为我是为你做的。老板可能不知道，老板不满意，但是耶稣我已经尽力了，你知道的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只有一个老板就比有一百个老板要强多了。你要不然的话，你要不把工作全然献给主，为主工作，你就会发现小老板脸色不对了，你紧张；大老板脸色不对，你更紧张。然后呢，公司一摇动了，你更紧张。认为什么？认为你是在为自己干吗？你就得要保护自己吗？但如果你要是为耶稣干，除非耶稣要调动你，剩下没有人能调动你。但我不是说你要跟老板对着干，那叫犯罪了。你要为耶稣做的时候，就像老板在跟前不在跟前，你都会什么？都会用心做，忠心嘛。神要的就是忠心嘛。但你不会担心我能力大还是小，真的。你要想得自由吗？这个自由的道路就是全然相信耶稣。我就说这信主的道路哈，全在信心上，不在你这个人好坏，天然人好坏，就在信心上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这么差劲，在信主前的时候，我连自己犯罪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，耶稣都为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常说另外一个最近常思考的一件事，如果我的女儿要知道我心里头的那些全部的事儿的话，她都要离开我，你知道吗？有黑暗的东西在那地方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神，我们的心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。我们在没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的心多么黑暗呢，多么污秽呀哈！现在我们自己都看自己都是污秽，但你知道耶稣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做了一件事是什么？为我们死，这就叫神。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还对他不放心，这有点不违背理性，也违背人情。你想你都接受他了，比过去的时候对他的态度全都变了，成了他孩子了，结果呢他还对你不如原来好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真的，我发现信主要全然信靠他，真的是这个是一个死的过程。认为我们人最不愿意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信靠，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掌握了觉得放心了，即使他是耶稣我也不能让他全掌握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要是愿意全然信靠耶稣的时候，在你哪个领域全然信靠耶稣，那个领域你就可以享受了，你渐渐就会走到自由的境地，享受的境地。哪个领域你保持自己掌舵，你就是沉重的负担，这是一定的。你最愁苦的地方一定是你自己最重视的，牢牢把握住不让耶稣碰的地方。认为什么？圣经有一句话来做实验，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……我告诉大家，什么让你最愁苦？那个东西一定就是那个领域没让耶稣掌握，然后呢，接着呢，又是你最关心的东西，重视超过重视耶稣的地方。我大家自己去找哈，不用，这不用跟别人说。如果你不活在律法之下，你不用为别人负责，但你要为自己负责。神让我们的是自由和喜乐，你不交给耶稣，你就得只好自己担着了，哈。好，那他后面又讲呢，说他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然后后面讲说犹太人和希腊人，其实犹太人和希腊人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全人类的意思，就是叫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其实就全人类的意思。他就说都是走同一条道路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那个我得没得救这块打转。因信称义就是你口里承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不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信了你就得救了，就是得救，没有别的条件，都是他做成了，这叫本乎恩因着信。但是呢，你要想得生命得得更丰盛，你要想诚意哈，让神的生命充满你，让你发的光越来越大，对不起了，你就得什么，让耶稣掌权。哪个领域让他掌权了，哪个？你要凡事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耶稣做，你试试。你，我建议大家先拿两个领域出来让耶稣全然掌权，你尝尝滋味然后再说。好， 反而我现在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上瘾。那你说我现在每一天常祷告的，我第一件事为我自己祷告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求你更深的做我，除掉我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认为我知道我今天跟耶稣没有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是认为我还有这三样东西。虽然我良心里一点自己都没看见，但我知道是我的眼神不好。你得求他开你的眼睛。结果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就发生一件事情，我呢这个月就能看到上个月看不见的东西，我就不会像上个月那样活。这感谢神呢，那个喜乐，那个什么不一样呢？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神来了是要把命都舍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不想要啊，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是神比我们好，真的。这个是我们信主最重要的得生命哈，这块不要怀疑，你已经有权利领受这一切了啊，好吗？然后我再抓紧一点讲哈。然而人未曾，下面这一段呢是讲这块很快了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！只是啊，先看到这儿。他接着讲了一件事，就是说人能信主的道路是什么呢？必须得有传福音的。你要没听见，咱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没听见福音就信主了？有没有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个例外的？就是做梦也是天使或者耶稣显现了，也有传福音的。没有传，所以最近说是穆斯林那块的时候，真的神的真的奇妙的工作，去听了很多这种见证，天使造访他们，然后就把耶稣传给他们。那个真的是很奇妙，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。但是呢，这个通常呢，我们大家呢还都是人传给我们的哈。姐妹说，你老公给你传了多少年信主？没多少年就信了，哇，不错不错。所以呢，传福音一定是什么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。所以你要传福音，传什么？不要说信了耶稣发大财。信了耶稣长生不老，别说这个哈，这个不叫从神的话来的。要说什么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是可以的。说信耶稣罪得赦免是可以的。然后接着讲耶稣是谁哈，其实就讲耶稣的故事。谁把耶稣领下来了？道成肉身。谁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担了我们所有罪。讲这个就可以。常常的时候我们传福音，常常这是个征战，我们都不敢说这么简单，谁会信？我告诉你，你就这么简单，他信了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你要不这么讲的时候，绕了好多圈，就是不讲耶稣，人信主也是没信。你发现是今时就讲这个，所以传道一定要讲什么？讲神的话。然后呢，接着是什么？然后呢，圣灵会做这个工作。然后呢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我听那谁，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，真的传福音这件事哈，无论你是口传还是身传，真的一定要传福音。那我知道我们中间大家有一些人都在传福音，像向前回去，像出租汽车司机，像那个旅馆的前台的小姐传福音。神说你传福音，我就与你同在。那个真不一样。还有那个我也听那谁那个周一回中国也是传福音，还有不光回中国传福音，还有啥他们的同事哈，从中国来的都被他带到教会来了哈，然后呢也向他们传福音。你要觉得你口传的不够有勇气的话，你就找一个可以口传的跟你一起去，你先建立关系，只要你有心传福音，神就与你同在，好不好？ 比传可以吗？ 比传当然好啊，真的是。哎，对呀，我最近祷告还想起你那个诗社来了，那里边有不少诗人呢，我们都进不去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叫韵律不通，你在里头得传福音呢，你进到他们中间了，作品发表了，你也要把耶稣告诉给他们，是吧？因为他们是你的那个笔友啊，那个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？ 不行，我就是有，还是有效果，但是，不是那么 powerful。有些 啊，哇，你就继续做，就是说那个结果怎么样全由神来掌握了。但是咱们做了，他说传福音、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你传了你就是走了，走了就那个就会留下什么佳美的痕迹啊。就是那个人没信主，那个冠军弟兄常用十个小笼包哈，不知道是他发明的还是从别人那些。而你第一个传了他没信， 然后第二人来了又传，这是第二个小笼包，等到第十个他就信了。所以呢那个你不要忘了，要没有前面第一个第二个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就让有人是预供，有人是收割，好吗？真的，我建议大家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哼，然后呢最后的时候他又说他，但是呢后面又讲了一个实际情况，他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认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，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我整天招手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他说哈，这地方讲什么？神早就知道，神不是让我们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，但神早就知道有人是会不得救，认为他会预知。这个地方不讲了吗？他说在以赛亚书那时候就说了，是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。这说的是谁呀？ 外邦人， 就是我们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。因为本来我们都没有知道谁是上帝，要么是无神论，要么是拜假神的，但是他说就用福音把他们招来了，他们就来寻求这位神了，被福音吸引了。然后呢接着他说我那个，他说呢那个他说不是都听从福音的，然后说以色列人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他希不希望以色列人得救呢？就是说肉身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不听啊，所以他们走向灭亡，不能说是神预定他们灭亡了，是神预先知道他们会这么做，但神还仍然伸手招呼他们，所以呢，神给他们足够的恩典。 最后以色列人是得救 吗？下面就十一章了哈，等到进到十一章里头哈，我们就来回答你那个问题好吗？大家继续读十一章，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神呢是怎么样，还没有，不但没放弃外邦人，也没放弃以色列人，仍然，但是呢外邦人中还有肉身的以色列人中都有灭亡的。是不是神预定他们灭亡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 选择 不信啊。所以呢真的是感谢神。那我们心中不但要信得救，还要信什么？还要什么？不但靠圣灵入门，还要靠圣灵成全诚意。不要不止因信称义，还要因信诚意。其实诚意不要说我做不到，你要说我做不到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又掉在了靠肉身成全了，而是说因信就能诚意，还是我们信心上的事儿，还是我们对耶稣的信靠不够。我们要哪个领域不交给耶稣，哪个领域就常常的是什么？被辖制，被控制，而且愁苦就从那儿发出了。好不好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 要是亏欠，那就责备，那就是相当于就属于那种信心不足的。 啊呀，你即使能够犯罪跌倒，本身就是信心不足的一个表现。 嗯， 就是说你信心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要信心不足，就像咱们钱不够了，那就又想去买那辆车，怎么办？继续攒钱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说你跌倒了吗？你犯罪了吗？你不在律法底下，立马用什么？这就又脏了，脏了怎么办？用耶稣的宝血洗净，哈，心中有亏欠，那是圣灵的光照。你怎么会有亏欠？要没有圣灵在你里头，你都没有亏欠的感觉。你有亏欠的感觉，说明圣灵开始光照了。光照怎么办？接受这光，对不起主，我犯罪了，我做错了，然后求你饶恕我。接着是什么？在这个地方就求神加信心，下一次的时候求神就在这一段时间多一点祷告，求神在这个地方加信心给我，使我下一次能站住。这就像说我这一次想买这个杯子回来，钱不够一掏，我以为能够，没够，然后呢那我就回家里再努力的工作再赚钱，下次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了。信心同样道理，信心是可以成长的。信心借着什么道路成长？祷告祈求。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你为什么没有光照？你每一天都不照镜子，当然没有光照了。你每一天都求光照，你看光下不下来？ 好，然后呢，你要每一天你觉得信心不够，我在这地方跌倒了，就在那个地方祷告，要经历得胜，说神啊，再给我信心，给我能力。所以呢，不要说我不行，你要说我不行的时候，这就立功之法了。他说你本来就不行，但是你要说耶稣能，给我，不但让我看到这罪，还要让我胜过这罪。你看，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从恩典到恩典，从得胜到得胜，不是一个律法横上，我们的成长没有顶线的，我们的成长就像可以长到耶稣那个样子，叫做什么？叫得权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那个律法是罪和死，现在呢，恩典底下是得多少的问题，诚意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非常 positive 的，不是让人动不动就给定罪了的，没人可以定我们的罪的，只有我自己的良心有时候会亏欠的。我们不受那些东西辖制了，外邦人想用那个东西来辖制我们，说看你像这样就不像个基督徒，这个时候你要勇敢地站住，说我这样是基督徒，你知道吗？像基督徒的不一定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的不一定像基督徒，所以不要被他们搞糊涂了，你就是基督徒。他的那个话已经把你绕进去，他意思说你做好了是基督徒，做不好就不是基督徒，那你这是立功之法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魔鬼的一个很狡猾的一个定罪的一个东西啊！他打败你的信心，就说哇，你这样的不像个基督徒，你要勇敢地站起来，我就是基督徒，认为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就是。但是呢，你不要满足于这样，那当然还是要发出更大的光来。那你说那后来的事儿？所以你就发现他是用那立功之法，不光他那样，连我没信主之前我也是常常说这个人不太像，别看我不信，但是我还说这个像基督徒，那个不像基督徒，因为我不懂。到我们中间真的是要站在真理上。 我有一个朋友，真的很有同事是这样跟他讲， 嗯， 他说就你这样的还是基督徒，他说 That's why I'm going to church。 Yeah， 嗯，我就是基督徒。 Yeah，上帝寻找的是什么？犹太人都说我做得够好，我比你们好，所以我就什么靠自己就能得救，所以都灭亡了。但是唯有那些说我是罪人呢，我得需要拯救，这就叫信主之法。你发现，所以我们后来的时候，包括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，诚意的靠着恩典得多了，也容易什么，也容易在恩典中堕落。一看其他弟兄姐妹就说这样的，他真信了假信呢，论断别人的信心。信心岂是你能看见的，只有神能看见。所以不要论断别个，只要可以问，可以问说那个，说你要真爱他，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？真的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？你这可以问他，是爱他。但是呢，不要论断说就这样，不像个信主的，你这话就已经落到魔鬼的那个什么辖制底下，你没办法，没那个就已经什么走错了，不在真理里头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这很容易，很容易。我们人常常走到立功之法里头去，立功之法一走上去，你就一定会落到律法底下。好了，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会儿的分几个小组哈，使大家再有点交流和祷告的时间，好吗？然后啊， 那个圣经里面就讲啊，以后就是说都会应你的。我们现行的每一句话每个事情的定我们的罪哈， 嗯嗯， 肯定会的，是耶稣基督会就是说赦免我的罪，但是到我们还是会到审判的时候，我还是用我们的那平常的话语来定我们的哪一些行为，哪些不好，好与不好还是有的。但那个时候我想问一下这些方面，给那个不信主的人定罪的话，他会怎么定？ 嗯，不信主的哈，他们的结局呢都是什么？都是 你说都是丢在那 地狱里， 对， 那是没有别的路呀。 嗯，说但是我们也犯过罪，但是经过耶稣救赎的话，他还是被有审判的。 啊、 哦， 我知道你在说基督台前的审判， 嗯、 你知道吗？常常说我们有两个审判，圣经里讲，一个叫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基督徒的，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不信的哈、哦，是生命册没在生命册上的，在生命册上的都是得救了， 对 不 对, 对？所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审判是怎么审判？神给了，比如说 Brian， 给了你一千 1000两银子，最后说看看你真到手里拿了多少，那实际上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实际上来说是一个什么真正的一个领赏的一个审判，奖赏，你得多少赏你知道吗？已经不是罪和死了，是你得多少的问题。但是有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会后悔很大的，本来同一个耶稣给了你，同一个耶稣给了我，都是1000两，可是最后有的人上去了以后赤身露体，穷得一塌糊涂，当然还得要感谢神得救了。为什么？靠着耶稣。得到1000两的人呢，也是感谢耶稣。为什么？认为他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了主，他就得全了主，所以呢他与耶稣一同作王。你知道那个时候，像我跟你讲那个得奖赏哈，在今生你就能感动。你看保罗临要被砍头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。没砍头之前他就知道领赏的时候要到了，不是被砍头，那叫领赏的时候，他就要到基督的那里去报道去了。所以他说什么？那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也都守了，必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们有没有看到百米冲刺的时候，大家为了跑最后一步得第一名，然后好去什么领奖，盼不盼望？保罗那时候的心情就是知道他已经忠心把神所托付的都跑完了，他就知道他现在上面就去领奖了。但是你知道他领奖的通道是什么？在地上被砍头，看多残酷。但是呢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他是去领奖，所以那根本不是痛苦。然后你再说彼得，彼得被倒定十字架，可是彼得临走前怎么说？在彼得后书里说什么？也是告诉说什么？我在世的日子不久了哈，我要走了，我现在有些最后的话要交代你们这些做长老的。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领奖去了。然后再说，你们说这都圣经里头，再说教会历史上，劳伦斯弟兄没有名气，就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。我跟你讲，那本书对我的帮助真是很大。我每一天的时候，那个都在操练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样跟神相处，他呢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呢最后的时候他就给他朋友写了一封信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到爱我的主那儿去交账去了。”结果一周以后呢，就平平安的走了。你要是专心爱主，全心全意爱主，在领赏的那时刻，他会预先报告给神，会预先通知你。谢神，真的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何等大，只是我们真的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给他。因为你不交给他，你就接受不进来，因为他给你塞不进去。真的，把生命每一个领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能看到12章，我在细讲这块。他说：“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干嘛？当作活祭，全献上。”别留哪个领域，哪个领域留了，哪个领域将来的时候就是什么，就是不得奖赏的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给了你，你没拿着。你看基督台前不是罪和死的审判，是领奖的审判。那是我们都盼望的时刻，但白色大宝座不信的人都是惧怕的时刻，认为那个时刻完了以后，所有不在生命册就直接就丢到地狱中去了，硫磺的火湖。那是真的，所以能拖延一天就多拖延一天。那我们这个是能预备好早点去就早点去，不一样的，真的。虽然都叫审判， 但也不一样啊。早点去，你没做好的话，早点去你能做多。 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说，你要问问你，这是一个试验哈。你要问问你，你盼着耶稣马上就来吗？如果没盼着马上来，就是你没有忠心预备好。然后如果你今天天天都盼着到耶稣那领奖，就说明你现在 ready。但神说你在地上的任务没完成，我还要让你多祝福一些人，你先晚点走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是装不来的，真的，你说的太好了。没预备好的人都说：“哎呀，别来，别来哈、啊，先别来哈、啊。”但是你要不努力，那天来了的时候也由不得你啊。认为人在地上都是有什么有界限的。 对啊，人活了只有一次啊，你这次过了，你就没机会。 对呀、 啊， 所以要专心爱主啊，每一天真的，我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你亏大了，你知道吗？认为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。真的，而主要来的日子是必要来的，就算主在你离开世界，主没来，你要去的。所以呢，别说还有很多时间，就我觉得别有弟兄那个要有一个急迫感，反正我自己是蛮有急迫感。一个是我对那些没信的有急迫感，一个我对我自己也有急迫感， 我还没有得全，我还要得全，因为耶稣基督给我的我还没得全。太好的问题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 昨天正好有那个有几个姐妹一起讨论，就是说就关于奖赏的问题， 嗯， 就说我到了天堂又 讲啥 东西，讲什么呢？对，意思就是说我进了天堂了，然后 去干啥？进天堂里面做什么？ 对，他就说好像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真正的见过哈，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怎么着，那我进了天堂就完了，就上天堂就好了，还有什么远了近了的，就那样子的。 差距太大了，人间的那个就这个东西就得凭信。你知道上帝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他说眼见的不需要信的，在天上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哈，然后他说如将来的时候呢，只有爱为最大。为什么爱到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永不止息，直到永远呢？信和望在天上都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认为天上你看见神了，认为在天上的时候你盼望的都实现了，你还会盼望吗？不会。所以呢，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最能夺神的心的就是什么？以神不是撒谎的。你发现圣经里描述天上的天上的那个讲说是眼未见过，耳未听过，人心未想过，可是你却说我没看着，我不信。其实这个不信就已经注定你就是什么，你就已经得不着这个奖赏了。因为什么？不信。上帝给人的能力就是信上帝是真实的，所以一切都得从信开始。那你说你不信，那你没办法，他一定不会努力追求的。认为他常常我们会听说，哎呀，我到天堂上只要找个角落，那个找个小板凳坐一坐就行了。这说话的时候，我看他那个板凳也坐不着，为什么呢？认为这叫不信，认为这叫不信。有没有在地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皇宫里头那么辉煌，说你可以自由的进去，你就说不用了，我就在皇宫门口搭个地铺睡就行了。他说这话的意思呢，好像是谦卑，实际上是不信，你知道吗？要信的时候，我们人都是努力，都是追求的。他真不了解神，耶稣为我们舍命要得的东西多宝贵呀！我要为我女儿舍命要得来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一定对他是至关重要的。那你说我没办法看见，你信，追求他，然后他就指给你看。 这天上跟耶稣在一起好的无比了，其他的就没那么重要了，我感觉。 但是关键是说，在天上你跟耶稣的那个融合程度，就像一个那个什么，保罗用了一个那个比喻说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跟那星不同，因为你那是个奥秘，你没法参透。人间的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差距大不大？在天上那个差距更大。 不是人人平等， 当然圣经里从来没说圣经里说人人平等啊，但不是人人平均啊，他叫人人平等没有问题，人的灵都是尊贵的，都是自由，但没说人人都平均。共产主义你分一块饼我分一块饼，没这样。在天上的时候，天使天君的时候都是有等级的，然后呢，但是那个等级不是奴隶什么之类的，而是认为他承受神的荣光的那个奥秘是不一样的。而呢，在那个在人之中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的时候呢，人的时候呢，他那个就是说，哎，真的我都没法认为讲到那部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你知道，你没办法，你只能把灵里的求神开我们灵里的眼睛，让我们去体会去看见哈。那个地方讲到那个就是说，耶稣也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他说有些人要管五座城，有的人要管十座城，那就是说每个人呢。负责的是不一样的，你从神的领受多少，你才能发出多少的那个功用是不一样的。他又用保罗又同时说，种子，今生是种子，在天上才是什么？那个苗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今天这种子瘪瘪瞎瞎的在天上就是那样的。所以每个人在天上的形状是不一样的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就是那个荣耀的程度。那一个承受神生命和恩典的能力是不一样的，在天。 我听过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有个丽艳姐妹的见证，在 YouTube 上面也有。那个丽艳姐妹是被神带到天上，她就见到天上的那些，她其实她提到就说， 天上就大家都在敬拜神嘛，那有的人的衣服就很漂亮，上面还有宝石的装饰，那有的人就是一伸手敬拜，那个衣服太短了，肚子都就是那个，而且他说那个宝石也是，就是好像就是我记得不大清楚了，大概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你攒这些宝石的。嗯，对，就是你的身上穿的那些衣服的容美。 嗯， 大家有兴趣可以那个搜一下，讲的特别好。 我想呢，那个是神的，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们，我 美丽的丽，那个丰色那个艳 艳的，对，我听过他的见证，神为了让我们能明白是一个比喻，我不那个我也不觉得天堂的实体是那样的哈，认为天堂的实体实在太荣耀了，认为人没办法接近那个地方，我只能说凭信去领受，你没办法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它绝对比那个宝石，那还那个宝石还是外在的点缀，你知道吗？那整个就是你的本体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领域哈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凭信。你相信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吗？你愿意得更多吗？那你就专心爱主，把身体献上。 我觉得我的领受就是天堂死亡是跟主耶稣的亲密程度，而不是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说在就像你说的跟那个神的融合。 嗯，而且你看嘛，最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人是神的形象，神的本体在人里头，然后人呢发出神的那个光来，所以你就想想将来在天上的时候，人和神的那一个合一的那个，他在我们中间，你能领受他多少的生命，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，我无法用言语来理性来解释，我只知道说那我要拼尽我全身的力气领受耶稣，我不是说立功哈，我告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做，是感谢他都给我了，只是我要把它靠着信心成为今生的实际，你知道保罗已经成为今生的实际到什么程度，他马上要砍头了，他欢喜快乐，他不是精神病哦，他比谁都清醒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领受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他里边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说那是不一样的，那彼得呢马上要被倒定十字架了，他还在那说也是要去领奖了，你这样那个实际，所以我们的信心跟我们今天全然把自己献上跟神的就信靠神的程度，你就知道那个是真的了，你领受到什么程度就知道将来的必成为什么程度，说这话的都是他还没领受那么多，所以他不能明白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自己真的神自己比一切更美好，信不信大家，他造的都那么美好，他自己是不是比一切更美，就从这个说吧，反正我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他，认为有了更多的他，剩下的东西都在里边了，嗯，真的就奥秘就在这个地方，剩下的不在他里边的，你无论得多少都得撂下，但是在他里边的，你连一滴都丢不能被人夺走，谁都夺不走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，都好问题，真的，我就发现这个只能用灵去领受，不能够用理性去渡不出来，我真的，我不光我渡不出来，我讲也更讲不出来，但我知道那个在灵里，我越接近得的耶稣多一点，越领受的多一点，我就知道那个真实哈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有那个心，就是说真的是那个要得全他，要得不得全，我的灵魂都不得安息，这位给了我，我不拿全他，多亏得慌。好了，感谢神。那我们这样的分题组，今天一二，然后呢，那个下。